西北换地和南方蓝色，而谁在为我走？ 你给我的理由，我只能有一身琢磨。 水流，爱恨悠悠，想念不该是这场戏里停格镜头。爱为什么不能够享受，你给我的理由，我只能有一生来等。爱曾留下的痕迹，你一刻在了心里，还是很努力地等着，心从熟悉到陌生，而这是你我的故事。

真的痛苦，那一种情永不折付出。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，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苦。

多么用力的拥抱， 我依然 找不到好久以来熟悉的味道，多么用力的关怀还是到不了天堂，睁着眼睛等到天亮，怀念那留在枕头上的发胶，或者是各自被单上的被嘲笑，也许只有一个理由，日记上写着五月八号我换了新床，这一切都明白的太晚，你走了以后才知道，当成了依赖的习惯，我说我会认错，静静的静静的，不管多么用力的拥抱，我依然找不到好久以来熟悉的味道，多么用力的关怀还是到不了天堂，睁着眼睛等到天亮，怀念那留在枕头上的发夹，或者是各自被单上的被嘲笑，也许只有一个理由，日记上写着五月八号我换了新床，这一切都明白得太晚，你走了以后才知道，让成了依赖的习惯，我说我会认错，那留在枕头上的发夹，或者是各自被单上的被嘲笑，也许只有一个理由，日记上写着五月八号我换了新床，这一切都明白，让成了依赖的习惯，我说我会认错，我想我会认错。 我不会 鼓起勇气与你 是见证你我曾共患难。再次相遇在多年后的今天，本想装作陌生，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。